北京时间2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五千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历朝历代得宠的妃子很多，但若论情况之离奇，谁也比不过大明王朝第八位皇帝明宪宗的宠妃万贞儿。她4岁入宫，土木堡之变时受孙太后之命，保育2岁的皇太子朱见深。他比朱见深大17岁，却拥有着皇帝毕生的宠爱，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在世即被封为皇贵妃的人物，也是历史上第一个死后有谥号的妃子。然而由于某些原因，他长期遭人误解诽谤，没能以美名流传后世。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大明万妃传，讲述万贵妃的真实传奇故事。 上回我们讲到，除夕之夜，宪宗感念万贵妃数十年如一日在身边照顾自己，又担心自己先他而去，便决定来年易处，势在必行，断无变更。 成化21年首日，京城天象市井，满朝议论纷纷，宪宗心生恐惧，只好将易处之事暂时放下，便下谕文武百官，正月初1，星象有变，声如雷，乃上天警示，朕甚为惊惧，天道不顺，乃世间人事有为所致，朕与尔文武百官理应共同反省。5府6部、督察院、大理寺、通政司及6科13道官尤因无所顾忌，率先陈奏朝廷弊政及有利于国家民生之事，朕应采用行之，以挽回天意。各部趁宪宗下谕，数日之内接连上书，力陈传奉官之害。宪宗心中不太以为然，但想到下面还有易处之事要办，不如先顺从群臣之意，便下诏同意革除数百，群臣大悦。御马监太监张敏收到革除传奉官圣旨，便来奏请皇上，请允许御马监下属传奉官得以保留。宪宗看在张敏曾多年身边服侍的份上准奏，张敏便持皇上准书来见怀恩，不料遭到怀恩的怒斥： 哼，今时天象市井，皆因我等这些皇上身旁内臣宦官误国所致，真是怪不到外朝大臣。今圣上欲行正道，革除传奉官，你又从中撤肘，他日你必将被天雷所劈，你一门兄弟已然位居要职，你生怕我挡你行邪路，便处心积虑在皇上面前谗言。 张敏虽然兄弟三人都身居要职，自己又是在皇上身边多年， 但是在以学识品德立威，而且久居司礼监掌印大太监要职的怀恩面前，却是不敢多言，只好诺诺而退。回家后心中愤恨郁闷，怒火攻心，暴病身亡。宪宗知道张敏病故，也是不胜唏嘘。当年十岁，与万贞儿回宫不久，张敏便来到东宫侍候，日夜在侧，兢兢业业，转眼已作古。二月初十，宪宗命司礼监太监陈冕前往致祭曰：“ 而以秦后之志，入选内廷，侍朕多年，孝秦不待，追念尔劳，赐帛殉葬，遣官御祭，尔灵有之，享用祭品。” 不知为什么，成化二十一年被怀恩骂死的张敏，后来却流传出成化六年时万贵妃命他害死纪姑娘刚刚诞下的朱佑樘，张敏不忍，暗自将其在西内养大。成化十一年，朱佑樘被迎回宫，张敏恐万贵妃报复，便吞金而死。过了一个多月，年初天象示警之事渐渐被人们淡忘了，宪宗正式开始议储。怀恩有威望，有他支持，便事半功倍。这日下朝后，宪宗在文华殿单独召见怀恩，见着这位已在身边二十年，谨言慎行，将内廷事务办得有条不紊的老臣子，宪宗开门见山地说：“怀恩，你在朕身边已有二十年，朕一向对你信任有加，今日同你说一事。朕有意将皇太子位亦给朕同少臣妃所生幼媛，你看如何？”怀恩听后满面惊愕：“啊， 太子已被册立十年，一向勤奋好学，品行端正，内廷外朝交口称赞，为何要换？”“ 怀恩，你难道不知，太子生母乃尧人，虽说他聪颖贤惠，但这大明江山由尧人之子做皇帝，总是……” 说到这里，宪宗停了下来。怀恩坦然答道：“ 大明祖制并没有规定太子生母不得为尧人，况且陛下难道不记得，前朝便有朝鲜国所进献女子在宫中被册为妃，倘若当时皇后无子，朝鲜妃子有待皇子，又恰为长子时，朝鲜皇妃所生皇子也应被立为太子才是。” 宪宗摇了摇头说：“这又有所不同，朝鲜二字系我大明开国太祖所赐国名，封其主为高丽国王，朝鲜乃明朝藩国，太子之母出自藩国女子，并无失礼之处，而瑶族所居之地既有大明疆土，也有外邦领地，瑶人一向被我朝视为蛮夷，虽然宫中汪直、秦昌等身为瑶人皆被委以重任，但他等为臣可也，而一国之君由瑶人所生终归不妥。再者，太子品行再好，也难同幼媛相比，幼媛之贤良聪颖大气，不必由朕说，宫中自有公论。”“ 皇子幼媛之贤确实无人能及，但太子殿下为陛下在世长子，有嫡立嫡，无嫡立长规矩 乃先帝与皇明祖训所立，即使皇子贤于太子，便因此而易处，明显有被先帝无敌立长祖训。 祖宗之法并非一成不变，皇明祖训中明令废除宰相制度，六部直接听命于皇帝，后代还不是另设内阁，由内阁首辅行宰相之职。皇明祖训规定你司礼监职责，不过是掌内宫官礼婚丧礼制，管御前赏赐笔墨书画，发放当差，内侍出入宫廷马牌，读光禄寺造办筵宴等事。当今你身为司礼监太监，权势又何止限于此？皇明祖训中曰，凡宫中嫔妃遇有疾病，不许换医官入后宫，须由宦官出宫向太医院医官诉说病状，再由医官开药。如今太医院医官不是也在中官在场的监督之下入后宫为嫔妃诊病吗？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况且今日之事也并不违反祖制，太子不适于做大明皇帝，代之以成为太子者并非其他弟弟，而是幼堂之长弟幼元也。 深谙明朝礼制的怀恩知道，那些不服皇明祖训之事皆为事实，不过变更者都是先朝皇帝，同他无关。若这次赞同皇上意处，身为司礼监掌印太监的他则必须参与其事。自他任司礼监太监20年来，一向洁身自好，非礼不行，此次宁可忤逆圣意，也不能成为败坏祖制的大罪人。怀恩自觉有些对皇上不起，不禁跪在宪宗面前大哭道： 纵圣上令怀恩死，怀恩也不敢从，宁陛下杀怀恩，也不愿天下之人杀怀恩。 宪宗见无法说动怀恩，只好命他先退下。次日起，怀恩便称病闭门不出。易处不可没有司礼监出面行事，怀恩的姿态很明显，或你皇上改变初衷，不然便卸我之职。无奈之下，宪宗数日后将怀恩卸职，发往凤阳孝陵看守太祖陵寝。怀恩卸职，举朝大惑不解，随即宪宗任命原御用监太监韦泰为司礼监太监，司礼监太监变为秦昌、萧敬、韦泰三人。秦昌天性随和，不喜弄权，而且与人为善，从来不喜这权高位重、责任重大的司礼监职位，只是皇上执意不便推脱。幸好多年来司礼监太监以怀恩为首，自己跟着他顺势而为倒也罢了。此次秦昌一时间身不由己地成为司礼监之首。怀恩被免之后，宪宗在昭德宫将易处之事交代给秦昌。成化一朝，后宫之中皇上最为倚重之人非怀恩莫属，但是同皇上私交最深，可以被皇上视为知心者仅秦昌一人矣。 林荫时光里，静听风雨声，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受到皇上嘱托的秦昌叩首退出。秦昌一路穿过宫后院往司礼监走来，他边走边想，皇上所说易处之理未免牵强，怎么样才能够说通外朝官员呢？不错，易处 对万贵妃、少臣妃都有好处。但是太子品德端正，平素见面也是彬彬有礼，更何况他自己也是姚人。今日由秦昌亲手参与废他太子位，有些于心不忍。秦昌知道此事需由内廷司李坚先同外朝内阁商量妥当，若皇上直接对内阁，而内阁有异议，往下便不好办了。当然即使内阁反对，最后也可由皇上直接下诏，但那是不得已之举。因为诏书骤然一出，万一外朝群起反对，那就难办了。成化21年，京城天气反常，才刚2月就温暖如春。正在司礼监办事的萧敬看见满头大汗但是又愁容满面的秦昌走进来，便问他为什么。秦昌见四下没人，便问萧敬此事如何是好。萧敬慢吞吞地说， 此事不用说你我，即使怀恩愿意去办，都未必可行。不过你可前往内阁，同他们非正式商议，暂且不说是皇上的意思，只是说朝中有人建议，后宫也有人附议，先探探内阁的口风。照理说内阁应该是反对的，到那时你以内阁反对意见禀报皇上，再看皇上如何处置，你便不至于不好向皇上交代。当天晚上秦昌翻来覆去想了许久，还是决定约见三位内阁大学士。去之前他先到内宫银座局领了三小匣黄金，见面时分别送给内阁三位大学士。秦昌希望若是这些满腹经纶的士大夫对这种有被阻滞之举大义凛然的回绝，至少他们语气上也委婉一些，不要令皇上太难堪了。出乎秦昌意料之外，当他到了文渊阁内阁大堂如此这般说了一番之后，万安、刘吉、刘许三人竟然一言不发。秦昌得不到内阁意见，只好悻悻而归。接着宪宗连续2次都问秦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秦昌只能诺诺回应还在办着。对于上次见面，秦昌心中也是奇怪，原想只要易处之事一经提出，照理阁员应该立即义正辞严予以拒绝，奇怪的是他们反倒是取态暧昧。秦昌有所不知，万贵妃与陈妃曾背地笼络了内阁成员。再说回除夕之夜，万贵妃得知皇上决定易处，次日是大年初一，皇上将在奉天殿接受群臣贺拜，一大早将皇上送出昭德宫，目送一众中官簇拥着皇上轿舆向南而去，万贵妃便独自向未央宫走来。刚进了未央宫门，迎面遇到身穿簇新礼服9岁的朱佑元，带着7岁的朱佑伦、4岁的朱佑云两位弟弟正要出门。朱佑元见是万贵妃，连忙带着弟弟一同下跪，说正要前往昭德宫拜年。万贵妃眉开眼笑，从袖中取出雕有流云百福图的大、中、小3只羊脂玉佩送给3个兄弟，并亲手将大的那只为幼元结在腰间。幼元再次率弟弟跪谢，万贵妃自己便向后殿而来。 知道皇上这些天为易楚之事犹豫不决，陈妃也心神不定，他没有心思过年。不料元旦一大早，万贵妃便飘然而至，告知皇上已决心易楚这天大的好消息。高兴之余，曾任女官多年，对皇家之事并不陌生的陈妃对万贵妃说，此事若无内外官员同意，单凭皇帝一人办起来并不容易，毕竟皇太子已被册立达十年之久，更何况周幼堂又是皇上在世长子，由他继承皇位比起幼元更加名正言顺。 是啊，我这一早过来便是同你商量如何促成此事。照理最为紧要的是内廷的司礼监和外朝的内阁，只要得到这两边的支持，或至少不反对，加上皇上的决心，此事可成。 少陈妃想了想，对万贵妃说，司礼监的怀恩循规蹈矩，铁面无情，我们谁不去他三分，我看他第一个就会反对。 此事皇上十分坚决，皇上称势在必行，断无变更，倘若怀恩不从，皇上必将其除去。宦官是皇上的私臣，可以由其任意处置，余下的秦昌萧敬绝无阻碍。反倒是内阁，你我若能设法预作疏通，便可助皇上一臂之力。 少陈妃听到这儿低头沉思，万贵妃继续说道， 此事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夜，终于想起家地万通了，他娶妻时家中尚穷，妻子王氏也穷，王氏幼年时便与其亲妹分离，后来皇上封吴地为锦衣卫指挥使，家境转好，其妻王氏便开始四处寻找妹妹，后来终于找到，碰巧的是被内阁首辅万安当年威时娶为妾室，因而我同万安可算作远亲了。前数年万安不时派遣其妾与万通家交往，希望与我搭上关系，以洞察宫中动静，期望我在皇上面前为他美言。但那时万安对汪直不甚友善，我便未加理睬。如今汪直去了南京，我倒是可以安排万通妻子进宫时带他妹妹一同前来，假作亲热，将我支持皇上易楚之事讲给他听，希望万安在内阁予以声援。万安若真想借此建立内廷关系，必定在易楚事上有所考虑，至少不会直接反对，他是首辅，举足轻重。 少陈妃仔细听了万妃所言，接着说，近年来皇上下朝后常常带我在皇城内四处行走，由宦官梁芳违心跟随，同那班传奉官一同作画写字印书编曲，皇上对他二人颇为信任。有一次梁芳在我面前说走了嘴了，内阁大学士刘吉私下正在交接这两个人，我也可以让梁芳同刘吉去说这件事。 内臣与外朝大臣私相来往，历来被朝廷所禁，而且梁芳为你去找刘吉交代此事，对他何意之有啊？ 少陈妃压低声音说， 贵妃你有所不知，若有易楚 梁方、维新是求之不得。这几年，他二人打着皇上的旗号，在各处大建寺庙，将宫中皇家多年私存的银两花去了不少。后来被皇上发觉，斥责二人。梁方称变之所以兴建，都是在为皇上祈求万年福泽。哦，那皇上怎么说？皇上叹了口气说，就算朕不同你二人计较，莫非将来东宫太子也不同你等计较？当时我见梁方和维新吓得脸都白了。那一日二人窃窃私语，一直到中午，万贵妃方才离开未央宫。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匿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秦昌接下来会如何谋划易楚之事呢？易楚诏书能够顺利的颁布吗？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长书天地。 今年几岁了？ 我今年三岁。 你住在哪儿啊？ 我住在五号楼二百来。 好，开始吧。 两只老虎跑得快，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耳朵。 大家好，我是晨光，刚才是我女儿的一段电话录音。 小星星， 工作了十多年，少了些青涩和冲动，多了些淡定和从容。生活当中我特别喜欢看电影，各种类型的都喜欢，喜欢电影中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也特别容易投入。记得有一次看动画电影《飞屋环游》，一段几十秒钟讲述人生从少年到老年的片段，只有简单的配乐，没有对白，但是却让我感动得痛哭流涕。其实每个电影讲述的都是一个故事，而每个人也在用生活诉说着自己的故事。我已经年过三十，现在我的故事越来越精彩了，你的呢？ 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吗？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